大家刚才听了听大家这人际关系上很多的这个就是分享。那么很抱歉，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cover 大家的，我会试着来 cover。我首先非常感谢阿环跟这个同工们的邀请能够在这里来跟大家一块来服侍神。 老师，我们上课前都有祷告，请你为我们祷告一下。 好嘞，好嘞我也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在这里服侍。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请大家安静，我们一块到神的面前。在救主，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你在召聚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我们一块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容面。也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有这么的弟兄姊妹有一颗追求你的心。我们到你面前寻求主你自己，把我们一颗追求主你自己、跟随主你自己的心，我们谦卑的放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也求主带领弟兄姊妹。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地放在主的手里边，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主的圣灵你恩膏每一位听的，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而不是讲员的话语。主也还得在这里为自己祈求，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边，愿主你保守孩子，洁净孩子的口，能够让你自己的旨意在这里讲得出来。若有不讨主喜悦的，求主特别的洁净。我们这样的恳求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那么既然我看了一下你们的 schedule， 既然是你们刚查过旧约的这个创世纪，那么我们今天既然要讲人际关系突然加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过来在这里也有点怪怪的。那么我就希望尽量从你们刚查过的创世纪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我的内容尽量是从创世纪的内容来出发，这样的话跟你们的课程可能会稍微配合的比较好一些。我们尽量试着从这个创世纪的角度来看一下人际关系这个课题。人际关系呢，从创世纪来看呢，从神一开始创造万物、创造人，神就把这个人际关系就创造在我们人的生活里边。因为从一开始神造了亚当以后呢，神就讲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同伴来帮助他。你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边，这个亚伯拉罕的描述占的篇幅很大。神与亚伯拉罕立约5次，与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第二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土地迦南美地。第三呢，说万国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那么这里就看到一个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就牵扯到亚伯拉罕跟他的本家和这个万国万民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后来以后我们要查到的诫命摩西十诫里边有四诫讲到是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后边的6条讲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规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里边，耶稣传讲天国的信息的时候呢，他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说这个光呢这个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说人点一盏灯不要放在门底下，而是放在台上让人能够看见。说我们这些人呢是世界上的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要荣耀神，为神做见证。 那么在为神我们的在为神做见证的过程中，自己本身就是一种人际的关系。那么离开圣经，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来看呢，人我们都知道，人是群居的这个动物，人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必须与他人构成一种社会联系才能生存下去。大家都知道，人是群居的。那么我们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群呢，人以群分，这个群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所谓的朋友圈子。每一个人有我们的自己的朋友圈子，包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的这个圈子，在公司里边可能有这个同事的圈子，在社会上可能有不同的圈子。中国人讲说一个朋友一条路，这个话呢，我自己也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理解。很有意思的是，在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16章里边，耶稣讲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他说有一个这个主人，他手下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就是大概做得不好，很多的客户有很多抱怨，那么这个主人就要把这个管家给 fire 掉。这个管家一想说，我这个被主人 fire 掉了以后呢，我干什么呢？我耕田呢，我没力量，我讨饭呢，我又没面子，咋办呢？他就说，那我不如就是拿主人的钱才去帮助这些客户。他就把这人叫来说，你欠主人多少？那个时候我欠一百篓油子，他说你赶快坐下来，改成50。另外一个叫过来说，你欠主人多少？他说我欠主人这个100担粮食，你赶快坐下来改成80。那么他就这么做了以后呢，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奇怪，奇怪就是说，耶稣讲说这个主人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夸奖这个仆人，这个管家，说他很有智慧。但是很有智慧，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并耶稣在那里讲说，16章讲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才能，我们是神的管家，包括这个物质方面，包括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时间，这些 resources 呢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件，这些东西我们是神的管家，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你看看那些生来就是残疾的，或者是生来就是智障的，或者生来各种原因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的交给我们的。神要让我们用这些 resources 去结交朋友，为神做见证，荣耀神。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耶稣并不是说让我们这些人呢在公司上班都拿公司都偷出来去周济其他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一个比喻，每一个比喻它有一个中心的意思，我们不要去过分的解读。那么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信仰，我们知道基督教是入世的，佛教是一个出世的。佛教的寺庙呢都建在深山密林里边人烟稀少的地方，它要修行，要远离世界。基督教是个入世的信仰，基督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为神做见证，让我们荣耀神，让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入世的宗教，基督徒呢是使者，是见证者。我们要做使者，要做见证者，我们就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来荣耀神，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教会里边的同工，包括社会上的朋友，包括公司里的同事。那么箴言书有很多关于人际关系的教导，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卷书。比方在二十七章十节内讲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不可离弃你的朋友。中国人讲这个汉朝的这个孙弘讲到说，这个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那么也有类似的，你的朋友都不可忘，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家去，邻近的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 所以呢，看到圣经神对啊，这个我们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人要有朋友，人要跟人发生关系，这个关系发生这个关系的这个目的呢是啊，要啊见证神，荣耀神。人生的幸福美满，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质量，都是以我们的人际关系为基础。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的地位多么的高，挣钱多么的多，不管我们事业多么的成功，一个人如果他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这个人呢没有幸福可言，生命也没有质量可言，在人的眼里边他的价值没有价值，在神的眼里边也没有价值，因为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他做光做言做见证。神让这个魔在世界上不是让我们创造很多的钱，把别人的把社会的钱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边来，当然钱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钱啊，但是呢你的幸福美满建立在这个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如果是一个我们也这实际上看到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自己家里一塌糊涂，或者跟其他的外边的人事关系一塌糊涂，这些人呢可能有钱，可能有事业，但是呢没有真正的人生，也没有不可能谈到真正的幸福。这个 Mother Teresa， 德瑞莎修女，她曾经讲过一句 很有名的话啊，我觉得讲得很到位。她说：“今天人们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的贫穷，而是孤单所带来的贫穷。人最大的贫穷，现在人最大的贫穷是孤单，人际关系上的贫穷，人跟人之间少了亲情，少了交流，少了关爱，这是当代人最大的贫穷。”那么卡内基这位所谓的人际关系的这个学者戴肯内里，他讲说人际关系是成功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15%是来自你个人的智能和技术，85%是来自于你的人际关系，来自你怎么去接待人处事。这是。当代最有名的所谓人际关系的一个学者，他是这么讲。尤其是在现在所谓的 E 时代，人们慢慢现在开始学的呢，一开始学的是就是说用电话交流，而不是人对人的交流。到现在发展的更可怕，等下都是网上 ，email 网上。所以在教会里服事有我知道有好多同工对我有意见，说我在这个 email 上很不活跃。是一方面呢，我比较懒也是事实，另外一方面呢，我确实不喜欢在 email 上去交流， email 看不见人，你这个感情没办法去交流，只能是处理事没问题，一二三你干这个我干那没问题，我们人际关系是没没有的。这个是现在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虚拟的世界里边没有了人际关系。为了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呢讲人际关系，但是有时候呢为了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要退下来，退到神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来寻求神。但是呢这都是暂时的，基督徒你不可逃避这个世界，不可逃避人际关系。一个整天说我在那里祷告神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很守灵的人。人必须勇敢地面对人际关系，回到社会里边来。人际关系的取决最终的取决于人的价值的这个价值观的认同。不同的价值观差距太大的人不可能建立太深的关系。你跟你的信仰不同的人，你不可能建立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包括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所讲的说当人选择配偶的时候讲的说这个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我们知道同父一轭，有的人不知道轭啥东西，轭其实年长的知道，轭就是那个两头牛拉犁的时候套在脖子上那个东西，两个人劲儿可以死到一起，没有那个轭，一个朝这边一个朝那边，轭就是那个东西。那么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讲的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一样才比较容易相处，价值观一样的人也不是说完全很好的都能相处，因为每个人人跟人都是有差别的。 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啊，可能啊会有所谓的啊酒肉啊酒肉之交，那个啊你跟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建立非常深的这个非常 close 的啊人际关系，就好像这个蒲松龄所讲的说言笑有朋多，这个患难之交广，是这个道理。那么建立在共同利益上基础上的这个人际关系也不可能太长久，因为利益本身都是暂时的，你在短期的利益基础上你可以跟他建立这个关系，都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仪器不是讲仪器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中国人经常喜欢讲说要讲仪器，实际上仪器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江湖上的仪器，为朋友所谓的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呢是我们以我们的信仰为基础，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仰为基础，这是我们基督徒建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人际关系的最最重要一个东西。脱离了这个东西，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世人也有一定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是不一样的，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之上。如果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在神面上的位置没有摆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也很难处理人际关系，跟家人、夫妻、同事、朋友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得好。那么一般的人做事情有不同的标准，我们基督徒呢在待人处事事情，我就常常想说有很多的层面我们需要去我们需要去遵守。首先是说是不是做事情是不是守法，这是最基的。然后呢，守法的基础上是不是道德，有些事情是合法但是不道德的，我们要不要去做。那么再高一个层面，造就不造就人，在外上最终我们的人际关系处事为人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就是我们最终的处理人际关系建立人际关系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刚才我讲到要处理好跟人的关系，首先要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处理好，分别为圣，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那个箴言书有两次，箴言书里有两次讲的同样的话，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不要把它表面化，最终你要处理好自己的心，你的心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没处理好，自己内心没处理好，人你的迟早是要所谓的狐狸尾巴迟早是要露出来的。首先处理好我们对不起，我们说谁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个再就是说，基督徒呢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处理好自我关系。我们处理自我关系呢，首先是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属灵太大了。这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是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呢也是基督徒每个人人生里边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人没有一个人说完全把自己能看得合乎中道，非常难的。这是我们的，就是说提醒我们在神里边，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跟人际关系往往发现是说别人好像都别人亏欠了我们，别人不好，别人不属灵。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推在神面前，要考虑，就是说，很可能我们看自己看的并不是合乎中道。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里边来，我们来看看创世纪里边的神在这里边把一些什么关于人际关系的信息放到我们中间。我们先看看亚伯拉罕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很多人都有这个交往。那么跟亚伯拉罕交往可能最多的就是他的侄子罗德。罗德是幼年丧父，不光幼年丧父，罗德是蛮惨的，幼年丧父，中年丧妻， 老来乱伦，什么事都啊都碰上。罗德呢年幼丧父以后呢，当神召亚伯拉罕要往西行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他的侄子，他自己的孩子，就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一块去，因为这就是尽到一个叔父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到了应许之际以后呢，他们慢慢的发展起来以后呢，罗德的家人跟亚伯拉罕家人为这个钱财土地就发生争执。发生争执以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就把罗德叫来说，我们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呢，我们是骨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一个在这个处理这个亲人的这个亲属他关系里边，他的一个忍让的一个心态，所以宁愿这个自己吃点亏，他不愿意亏负神不愿意亏负神的名。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里边是常常要遇着的一个事情，跟人发生的这个一些冲突，我们怎么样去 handle。 不光说在圣经里边亚伯拉罕的例，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都能有这个智慧，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我记得在明朝明朝有一位做大官的这个礼部尚书叫郭璞的，他家里人跟邻居就为这个祭奠发生争执，一看实在斗不过人家，就捎一封书信到京城里边来找郭璞，让他想办法给对方施压。没想到这个礼部尚书呢，他就回了一封信，写了一首诗。我想你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他写了一首诗回去，他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何必呢？这不是一堵墙吗？他都有这个智慧，我们基督徒呢，更应该有这个智慧。看着亚伯拉罕呢，他遇到利益的时候，他宁愿吃点亏，宁愿让步，不愿意得罪神的名。那个后来呢，当罗德在四王战五王的时候呢，你们都知道，这个罗德在索多玛城被掳掠，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他一得抱怨，就带着他的318名家丁一直追到但，打败了四王，把罗德又给抢救回来。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为索多玛代求，为这个罗德代求。他问神说，如果那里有50个人，你要毁灭那城吗？神说，那有50个人我不毁灭。他那45个呢？40我也不会灭。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问了6次，神说有10个异人我也不会灭。亚伯拉罕给放心了，是10个异人总还是有的。没想到那里实际上连10个异人也没有。他为罗德代求。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手足之亲他的这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爱心。爱心这个东西呢，基督徒是常常挂在嘴上，但是爱心这个东西在社会上已经严重流失，在教会里边呢也有时候呢这个爱心也成为一个问题。现在社会上的人呢已经美国这边，我们在这边实际上没进入美国文化的圈子，我们还不是那么完全了解一些。回到中国大陆去，你就看到这个爱心是完全的，不能说完全，是很大程度上的流失。中国古人讲就是要像墨子讲到要兼爱，说兼爱就是要朴，要这个博爱。那么讲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现在中国人都不讲了。不讲这个东西，我知道现在只有这些当官的知道这个欺人妻，一及人之妻，不讲，宁可亏己让人三分，也不亏负神的名，一得抱怨，见证神的这个 这个义德报怨，这个见证的是我们这个见义德报怨是我们见证神的一种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神这次让我们不要医院报德，不要医院报怨，要义德报怨。这里也看着亚伯拉罕在这跟罗德的关系处理上，你看着一个眼光与他所受的福分。当罗德的家人跟亚伯拉罕家人相争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说我们不要相争，并且呢他说你向左就向右，你向右就向左。后来罗德一看说那大片平原，说我要平原，亚伯拉你要平原好吧，那我就到山上去。你要这个牧人就是靠这个羊吃草，山上没草的，有的有不多的，大平原多好。所以亚伯拉罕退到山上去。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给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放眼看，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凡是你眼所能见的我都要赐给你。亚伯拉罕退到山上去，山本来是一个本来好像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吃亏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呢，神说你放眼望去，你能看见的我都给你。如果亚伯拉罕在平原的时候，他看不到多远。非常非常神是我们非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神，就让我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智者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登泰山而小天下，登到泰山看什么都小。杜甫呢，唐朝的一千年以后，唐朝的僧杜甫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会当凌绝顶，是吗？一览众山小。在这里呢真是异曲同工。一个人的福分能够成的福分呢，与他的心怀和眼光有关系。亚伯拉罕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胸怀他才能退到山上去。只有在那个高在层次的高度呢，才能有一个眼光，有那个眼光才能承受神的这个祝福。我们基督徒往往呢有时候呢没有那么大的胸怀，没有那个眼光。不是神不祝福我们，是我们的容器太小了。是我们的容器太小了。亚伯拉罕有这么大一个，有这么一个大的容器。亚伯拉罕与麦基洗德的关系，他打败了四王回来以后呢，他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是神的大祭司的那里。亚伯拉罕本来跟麦基洗德没有关系，不认识他。当他知道麦基洗德神的祭司的时候，他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就奉献了。他有一个奉献的精神。我们今天我们的有没有这么一个奉献的精神？遇到神的神的仆人，神的神的教会，我们有没有这个奉献的心？索多玛王，他亚伯拉罕把这个索多玛王的原来的东西被四王抢走，他抢回来以后呢，把人和东西都交给索多玛王。那索多玛王讲什么？他说：“哎呀，这个人你给我就行了，东西你留着吧，都是你抢回来的，给你留着吧。”亚伯拉罕讲说：“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子。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亚伯拉罕他对神有这个心，他知道神会让他兴旺，他不愿意让索多玛王将来说他富裕起来，索多玛王在底下说闲话，说你看。”我的东西让他富裕起来了。这个在人际关系里边是有这种，你要知道中国的教会曾经跟西方的教会有一段时间有一些隔阂的，那为什么呢？中国选派一部分穷苦的人家的孩子，爱神的人到美国来留学，西方教会的就是那个三块钱两块钱的奉献起来供养他们。当这些人成功以后呢，那些人就说好的，那就我那两块钱供出来的，那就我那两块钱供出来的，这个东西很hurt人的，这个东西很hurt人的。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王离这个十八条约，本来是亚伯拉罕的自己的仆人挖的井，那么跟亚比米勒王发生争执以后呢，亚比米勒王把这个井还给他，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把七只母羊羔送给他，亚比米勒王说：“这个，你这是干什么？”亚伯拉罕说：“你井给我，我要跟你立约。这七只母羊羔是立约的记号。以后呢，你不要再说这是你的，是我的。我跟你立约，不管谁挖出来的，我跟你立约了，这是我的。” 在经济上的，在财产上清清清清楚楚，宁愿吃亏，把这个就说经济上清清楚楚，不愿意跟人搞得经济上说不清楚。当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去世以后呢，亚伯拉罕要找一块地方埋他的妻子，他从赫人手里要买一块地回来。那么赫人的手里，亚伯拉罕的人际关系非常好了，赫人的手里就说这个我们是什么关系，你拿去用就完了，你买你的死人就完了，就不要买了。亚伯拉罕说什么也不肯，一定要买，你告诉我多少钱。后来是强就是你推我扯，经过亚伯拉罕坚持下的400舍克勒的银子，为这个莎拉买了一块墓地。可以看到在这里边这些小事里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处理事情上，他是说他绝对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也绝对不愿意留下任何余地，让别人说亚伯拉罕呢是爱占人的便宜。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之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能这么慷慨，这个仗义疏财，能够这么大度，能够这么有眼光有胸怀，他的最关键是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神是信心之父，他跟神有好的关系，对神有好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以对神的信心为基石的。亚伯拉罕的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蒙召就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被神从乌尔召到哈兰，从哈兰再召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听着神的呼召就去了，他对神有这个信心，他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人生最大的难处就是不确定性。当人有了不确定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时候是相当恐怖的。有我们基督徒现在经常把信心跟爱心挂在嘴上说我们有信心。但是呢，当你没有遇到不确定性的时候，你谈信心你是站着说话牙不疼。信心一定是跟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那你往前走叫信心。有人说亚伯拉罕信心是盲目的，亚伯拉罕信心一点都不盲目。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很清楚是谁在呼召他，这就够了，这就叫信心。这就够了。就给你家的孩子，你说我带爸爸妈妈带你去出去玩，他不管到哪怎么去到哪去，他高高兴兴屁颠屁颠跟你走了，这叫信心。因为这叫信心，他知道谁带他去的。如果说哪一天来这个生人也说我带你去了，他也屁颠屁颠走了，那就不叫信心了，那就不叫信心，那叫傻，叫迷信，叫迷信250。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信心绝对不是盲目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他自认准是他信的是谁，前面的路是什么他不管，跟着走，这叫信心。从亚伯拉罕等候看亚伯拉罕信心，这个信心是需要时间打的考验的，一定需要时间考验。神答应亚伯拉罕他有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100岁，整整等了25年。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代成为大国，等了1000年，到大卫的时候他的后裔才成为大国。从足坛的人生看亚伯拉罕到任何地方呢，先足坛。为什么足坛呢？我到任何叫啥不干，先足一个坛。足一个坛干什么呢？就是说他要祷告神，跟神把关系，他先把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然后再去跟人接触。这是亚伯拉罕，所以他整个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信心上，而信心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从献子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神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得了一个独生子，神说你把他献上，给我献上吧。亚伯拉罕难受吧，难受死了。今天没讲，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伯特利走到那个摩利亚山，几十里路，他走了3天，把儿子带去。但是呢，神让他带，他就去了。亚伯拉罕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很清楚，像希伯来书里讲的，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知道即就是他把他儿子献上了，神让他献，神就能让他复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在神没有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这是亚伯拉罕。所以有这个信心以后，亚伯拉罕呢才能够说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那么样的潇洒自如，那么样的这个仗义疏财，那么样的 有成效，那么样的为神能做见证，整个建立在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上，跟神的信心，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处理人际关系，先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处理好，否则的话，你好多关系没办法处理。伊撒是圣经上记载的这个创世记载的最少的四个族长之一。那么伊扫的最大的特点是温柔谦和，这是伊扫最大的特点。他与腓利士人之争，他的仆人挖一个井，腓利士人把他占了以后呢，仆人来一肚子气抱怨，伊撒说我们朝后退，他再挖一个井，人家又占了，直到挖了第三个井，腓利士人大概一看也累了，也不来占了，他才静下，他说是把这个井叫做宽阔，他说神赐我宽阔之计。当他被他父亲，他当时也是大小伙子了，父亲要把他献到祭坛上的时候，他没有点挣扎，所以他的性情是比较柔弱，比较的温柔谦和，从来不与人争强好胜。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尤其我们华人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边，我们在社会上，在工作场合，我们是会遇到一些歧视，我们是有时会遇到别人会抢我们的 credit， 我们会有时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时候怎么基督徒在这种情况怎么样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见证神，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首先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其次呢，这个社会呢是一个不是中国文化，是一个美国文化的。我们在这里是少数族裔，人心都是有私心的，人心按照本相都是自我化的。所以呢，看到别人抢占你的 credit， 看到别人呢干的没你好，还被老板所欣赏，不要奇怪，不要去增强好胜。我自己，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挣扎，我自己也有过，所以我知道。我告诉你们，我刚到工作的时候也是遇到说，有些人呢，论工作数量质量都比我差好大一截子，但是呢，却比我这个评级评的好，比我爬得快。这个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在这情况怎么办？是跟他们去论理，还是说我们把这个事情通过祷告交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深渊在耶和华，不要与人去争抢好胜。我自己后来慢慢体会到说，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第一，我是要这个需要这个工作养家糊口。第二呢，我要在这里见证神，在任何的情况下我都可以见证神。弟兄姊妹请原谅我，我还没有那么属灵，我不是说第一是在这见证神，第二是养家糊口，我还没那么属灵，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我的第一是养家糊口，第二在这里见证神。所以有了这个心态以后呢，事情就比较好处理。你要抢占 credit， 拿去吧，没问题，只要还给我发工资，没问题。那么他要抢的时候，你跟他抢是没有用的，你把人得罪了，把关系搞僵了，可以还是他的，你必须搞清楚。你倒不如痛痛快让他拿去算了，他要发表 paper， 你的东西他拿去发表 paper 了，都是他的，拿去就拿去，深渊在耶和华，在这个东西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当你想开了，这么处理了以后呢，持子一横，你会发现他也会不好意思。不要与人争强好胜。所以你看到伊撒呢，他虽然说温柔谦和，但是他受到神的坚固，蒙神祝福，神两次向他显现。神向伊撒显现跟向亚伯拉罕显现不一样，神向伊撒显现的时候，看跟伊撒讲话就跟一个还没成熟的小孩子讲话一样，他知道他很柔弱。神跟他讲说，不要怕，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啊，不要怕，我要赐福给你，我要看顾你。那么任何人的自然本性呢，都包含了都有血气，我们每个人都有血气，但一个基督，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呢， 你基本上看不着他的血气，不是没有血气，每一个人都有血气，每一个人里边都有那个老我在里边。但是我们在神里边，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啊求神的圣灵们同在，把我们的血气把它挨死，把它孤立在一个角落里，不让它发出来。这个东西永远在你里边，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自然的人，你就有这个东西。伊撒不是没有，他是信靠神，把这部分啊压在里边。当人的任凭血气办事的时候呢，一不造就人，二不利己，三不荣耀神，三不荣耀神。所以呢，基督徒呢，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我们要慢慢操练，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事，要操练的，不凭着血气去办事情。基督徒是目标独这个导向的，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与人去争强好胜，与人去斗的时候呢，在这个环境下，你斗不过别人，尤其在职场上，你斗不过别人，你肯定斗不过。你斗的话，只能是一败俱伤，只能是你自己败。伊撒的为人知道他诀窍，这对神的信靠。雅各，我们很快，雅各的人生，雅各的人际关系里边，他是啊，雅各信靠神，他的全是信靠神，他是追求神的重塑，成为新造的人。一般的人呢，我们不愿意被神重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老我取掉，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就好像这个啊，这个姐妹们这个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雅各不但是他重视，并且雅各是追求神的重塑，他是强迫神压，就是啊，要神把他进行啊重新的塑造。雅各呢，生来是一个要抓的，他的名字就是抓。但是呢，到雅各。因为他信靠神，到老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是个给予的人生。这个从这个整个这个转变呢的一个核心呢，是他有一个追求神的心态，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态，有一个被神重塑的一个心态，神就在他身上做工。所以雅各的人生是一个可以说在圣经里面看到是这个变化最大、被神塑造的幅度最大的一位。他从娘胎里开始抓，骗取长子权啊，骗取这个祝福，与他的舅舅去啊，来为着这个财产而争斗。那么到后来呢，变成一个遇事忍让，他非常在乎跟邻居的关系。他的儿子们跟事件的人发生争执，把事件人杀了以后的，这个雅各讲什么？说你们连累我了。你们让我在这个地方有了臭名声。他非常注重人际，非常注重名声，非常注重啊人际关系。他老来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他才不在乎什么臭名声、人际关系呢。他只管利，只要利，他才不在乎啊，不在乎这些东西。到后来呢，也是他逆来顺受，相信神掌权。当他最心爱的儿子被卖以后呢，他逆来顺受。他后来呢，到老来的时候，从一开始他是啊要神的祝福，到老来的时候他遇见谁的祝福。他47章记载的时候，他说他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马拉西、以法莲，给他们祝福。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为他们祝福。他积到那里要祝福。48章他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47章他为法老祝福。他见到法老，你想这个牧羊人那时候就不兴洗澡，臭烘烘的。见了法老以后，他拉住法老说：“来来来，我来给你祝福。”为什么他也祝福？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祝福的人，他要把他所最看重的东西给别人。这是后来的雅各，48章给为我们以法莲、马拉西祝福，49章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他的。这个啊，祝福遇人祝福呢，我们看到他是把他最看重的东西，他要给别人。 他的一生是从一个骗取祝福到追求祝福到一个为人祝福的人生。雅各人际的源泉是跟神的关系。亚伯拉从一开始，从27章开始，他就是他就跟神真的摔跤，亚伯斗骨摔跤，要就是要神的祝福，跟他的足坛来敬拜神。到49章创世纪末了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年迈气衰，行将就木的时候呢，他给他的儿子彝族说，把他要带回，把他遗弃带回迦南地。完了以后呢，最后记对他记得是说什么，说是雅各呢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圣经对雅各最后的记载，他临死之前是扶着杖头敬拜神，已经走不动路了，拄着拐杖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他整个他这些他的人生人际关系的处理，他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马太福音七章那里讲到说，耶稣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么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想要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我们常常说人亏待我们，我们觉得别人不好，跟人关系发生紧张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需要静下心来想，别人也是那么想你的，别人也是那么以同样的眼光看你的。不要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都是别人亏欠自己。人有时候需要退下来想一想，有时候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很可能两方都有问题，甚至我们的问题更大一些。这个东西呢，没有人愿意这么退，但是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学会退一步。不管是同事的关系、婆媳的关系，都有这个问题。婆婆总认为自己对，媳妇总认为她对，问题就出在这，谁都不愿意拿镜子照照自己。刚才讲到婆媳关系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部《漏德记》，是婆媳关系的一个典范。我们这些做婆婆的呢，都聚在一块就讲说，那个漏德多好，我的儿媳妇就不想漏德，都这么讲。其实你很少看过《漏德记》里边记载的婆媳关系呢，漏德是主角，不是那个。拿阿米是主角。有哪一个婆婆可以做到说，你把儿媳妇儿子死把儿媳妇万处赶的时候，儿媳妇还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埋在哪里我也埋在哪，除非死让我们分离。哪一个媳妇能做到这么，能做这一步呢？这个婆婆了不起，媳妇黏着你赶都赶不走。你不要光看这词漏得好，前几下如果说拿阿米本身是个难缠的主，路德再好也不会好到那个份上，缠着你不走。所以这个关系里边呢，我们有时候需要做，我们做这些做婆婆的，如果你是做婆婆的，你要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说也像这个拿阿米一样，在路德面前活出一个敬虔的人生，活出一个有爱的人生。如果说你不像爱你的亲生女儿那样爱路德的话，她凭什么要对你那么好？本身儿媳就是不是在一个家里边长大的，你跟你儿子还发生冲突呢，好就好在儿子是你亲生，你骂他一句骂完就完了。媳妇不一样，媳妇不是这个家里长大，媳妇没有血缘关系，你骂了这个痕迹化都化不去，儿子之间的痕迹能化去的，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呢，你要处理好婆媳关系呢，你要格外的在媳妇面前活出你基督徒的样子，活出你的爱，活出你这个敬虔的样子，你自然受尊重。当然我承认也有些非常难缠的儿媳妇，有不多，真的不多。一般的人呢，只要你做婆婆的能活得出来，儿媳妇呢，她总有一天会看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处理婆媳关系里边，我自己没有做过公公，所以没有这一方面的经历。但是我的朋友圈子里边，我也看着不少这样的事情，需要两方面的一个努力。但是呢，不管你是做媳妇的做婆婆的，只要你有一个心愿，说我先走一步，我多走一里路， 对方迟早会有这个，这个你这个心愿迟早会有啊回报的。在新约里边，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呢，说你们要有人拉你们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走 extra miles。这是我们处理在处理这种人际关系里边，我们要注意的，婆媳关系也好，是其他的这个姑嫂关系也好，都一样。婆媳关系虽然说是这个千古难题，但是呢，不是处理不好，在圣经里边有例子，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例子。我知道在我们在这里，有的做婆婆的就做得很好。你们这个圈子里边就有，可以跟他们去聊聊，他们是怎么做婆婆的，或者他们是怎么做媳妇的。我们知道啊，要人怎么带你们，你们就怎么带人。这是在英文里边，我们这被称为金科，所谓的 golden rule， 金科玉律。那么这个金科玉律说，人怎么带你要怎么带人呢？需要行动的。你帮助别人得到你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这里边包括关爱、尊重、温暖，被别人肯定、鼓励，谁都需要这些东西。你自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你想到别人也需要，别对别人太mean，别对别人太要求太苛刻。人都一样，你自己需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就帮助别人得到。对别人，作为当婆婆的，对媳妇说两句夸奖的话，比你去批评她十句都有用。做两句，要舍得肯定别人，要舍得肯定别人。见证神，在这些人际关系见证神，荣耀神，从小事做起。神不是让我们做大事，在罗马书里边讲，保罗在那讲说，神让我们所做的不是说做什么大事，到天上去把耶稣领下来，到地底下去把耶稣领上来，不是做这些大事情的。神让我们做见证，就那最小的事情上做大事。神没让我们去做太大的事情，从小事，从那些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基督徒为神做见证，不需要花很多的金钱，不一定会花很多金钱、很多的精力，就从那最小的事情做起。一句一言一行，甚至呢，你一个眼神就能为神做见证。我知道在人际关系里边，很多很多的情况下，人际关系搞僵就是一个眼神搞僵的。你别以为我是夸大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我们知道的。当别人遇到难处，或者当别人有什么成就的时候，跟你交流的时候，你那零点一秒的那个眼神，别人就知道你是个什么心态了。别人就知道你这个心态了。这样的例子很多，非常多。所以我在讲说，处理好你心，把你心处理好，把你的心处理好。人是瞒不住，狐狸尾巴是要露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的非常非常漂亮，就那你眼神扫那一下，别人就知道你的心态是什么。从最小的事情上做，我常常教导我的儿子也是这样，就一再给他灌输说，为神做见证，其实不需要有时说专门去做什么大事情，就是最小的事情，最小的事情里边，跟人际关系里边很重要的几点，其中一点就是说，要学会尊重人，要学会尊重人。刚才我们讲到说，人在小事上得罪人，还有一点就是尊重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在人际关系，我们做很多事情呢，我们做了，花了时间了，好像还做了爱心，有收了，显示我们爱心，甚至做的精疲力尽，我们有时候抱怨说我们花那么多，最后你还把人得罪了。为什么把人得罪了呢？就是因为尽管你做了那么多，你在那里你那个态度呢，让人感觉到你没尊重他。你没尊重他，这样的例子啊非常多，在我们身边就有，我不举这样的例子，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明白我在讲什么。人的关系，人我们自己一样，别人一样，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同时我们需要在得到帮助时，我们个人的人格得到尊重。 在任何情况下呢啊都应该啊尊重别人的啊人格。这里边所讲的你要怎么待人，要你就怎么待你就怎么待别人，跟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不是一回事。有人常常把这两者混在一起，这不是一回事。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子贡问他说，有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一句话，说我一辈子作为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规范。孔子就跟他讲说，那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说你不愿意被偷，不要去偷别人；你不愿意被别人虐待，你不要虐待别人。讲的是这个层面上意识。耶稣讲的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就怎么待别人，这是一个积极的说，你想得到被尊重，你就去尊重别人。你想在事业上成功，你就帮助别人在事业上去成功。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多不信神的人都明白。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有神，我们更应该明白这个东西。我知道刚才讲到这人际关系，在职场人际关系经常被为这个 credit 跟别人发生矛盾，我就知道有我认识的人，就有不信神的人，他都有这个智慧。他做一个东西拿出来以后呢，这个不是我要你们去学的，我就是感觉很 amazing。他搞一个东西，一个新的小很好的 idea， 他经过考的好以后，他去告诉他老板，他说你去给领导汇报。好像他这人不就这个人是傻，这个傻，很多好的想法，好的东西都是他的，他去私下告诉老板，让老板去向上汇报，都让老板拿走了。他有这个智慧，但是这个人这是守势的智慧，守势的智慧。我说他们都能有，我们也敢。这个人呢，就所有这个大家中国人都认为这个中国人傻，结果只有他爬到副总裁的位置上去了，因为他一路都有人帮他。他升到他每升到什么地方，大家都所有人都是帮他的，没有人说他坏话的，因为他就是这，他知道一个，就是说你想要的先给别人，他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我们不是要追求世界上的这种智慧，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待人处事的时候呢，你当你争取到主动的时候呢，你帮助别人得到他你想要那些东西的时候呢，你日久久而久之呢，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呢是一个啊愿意给予的人，你这个人是一个有好见证的人，他就愿意帮你，他起码不会去坑你。那么雅各的跟人际关系的这个处理上呢，我们知道他是源头是神，我们把他跟他的同胞他的哥哥作为比较，你能看得出来。从生来的天性里边来看呢，那么他的哥哥一扫呢是一个忠厚豪放，不拘小节，这么一个人。按人的标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又忠厚又豪放，不拘小节，又原谅他，自己得罪他还原谅他，好像很好。那么相反的来讲呢，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一个，又狡诈，又贪婪。这个是什么都要抓啊，这个就是这个争强好胜，是这么样一个，这按天性是这样。但是呢，由于呢雅各呢追求跟神的关系，一扫呢在属灵上不追求神，所以到后来的发展呢，这个一扫的人生呢，他的没有什么变化，到最后呢，圣经记载他的跟人际关系上没有任何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灵性上不追求神。而雅各呢，那么基础那么差，谁都见了讨厌的一个人，由于他追求神，他愿意被神改变，所以雅各到最后呢变成了一个祝福的人，谁见谁都喜欢，谁都喜欢跟他相处，因为他愿意把最好的给别人。他为法老祝福，为以法莲马拿西祝福，为他种子祝福，为跟他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个邻居相处，他愿意不愿意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愿意追求一个好的名声。 所以呢，他的人生是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看，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到说，人际关系的源头是在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把跟神啊，我们要追求神。那么约瑟的人生是一个，我知道是一个三起三落、波澜壮阔的人生。约瑟人生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说，他待人有恩，宽厚包容。他在生命中活出的见证，这是约瑟可以说真是啊大起大落的一个人生。那么约瑟在顺境中他能信靠神，他一个忠心。他做管家的时候他好好做管家，他做宰相的时候呢好好做管相，做宰相尽职尽责。在困境中的时候呢，当他被卖为奴，被囚在监狱里边，被这个九正善长遗忘的时候呢，他仍然是不气馁，信靠神，不抱怨，等待。在诱惑中他信靠神，敬畏神。他主母诱惑他的时候呢，他啊这个能经得住诱惑啊，依靠神。这个约瑟的人生是一个啊，我可以说也是一个饶恕的人生。如何饶恕别人也是人生的一个啊难题之一。人生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看自己看得尊肯，接着呢如何的饶恕别人，这是人生的一大难题，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饶恕是打破人生关系恶性循环的唯一的途径。饶恕婆媳之间，这个朋友之间都一样，只有有一方来走出这一步啊，饶恕才能打破这个循环。那么也是自身灵力解放的一方法。你不饶恕别人，对别人无所谓，你饶恕不饶恕他，他根本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呢，不饶恕别人，你心里永远是个疙瘩，心里永远这个只能伤害自己，灵里边、肉体上都对自己自伤害。一个不会饶恕别人的人，生活不会幸福，一般命也长不了。真的，一个不会饶恕别人的人，长寿不了，对自己没一点好处。饶恕也是促使对方悔改的一个途径。当你迈出这一步呢，大部分人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能感觉到。当你学会饶恕的时候，他也会有所反应。那么饶恕也是得神喜悦的一个正常性。神让我们饶恕别人，新约圣经上有很多这样教导，让我们有一个饶恕别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姿态。箴言说饶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这句话呢你要去好好体会。饶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这个话就跟我要讲有关系。实际上一个不饶恕的人，自己不幸福，自己的生活受到干扰，并且呢身体也受到损害，也不讨神喜，也不得神的喜悦，所以是自己的荣耀。你不可为恶所胜，倒反要以善胜恶，这都是啊这言是很好的教导。我们知道靠自己没办法饶恕，我们要依靠神，靠人很难，饶恕别人要靠神，神要借祷告到神面前来。约瑟，你看约瑟，当他的弟兄把他出卖，后来他见到他弟弟的时候呢，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弟兄们，那他弟兄们害怕的不得了，害怕的不得了啊！那么他对弟兄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知道神原在耶和华，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想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是让我先下来为我们做准备，能保全我们的性命。他是这么看待问题的。”雅各的人生人际关系的源头是在于神。当他的主母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是不愿意得罪神。当这个法老请他来解梦的时候呢，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赐给他，把平安的话赐给我。那么连法老都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法老都这么讲。所以呢，你看到他是一个与神有良好关系的一个人。雅各在父亲眼里是好孩子，在波提法的家里边这个是一个好的管家。 他最后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能够这么一步一步做起来，与亚伯拉罕的人际与这个约瑟的人际关系是有很大关系。而约瑟的人际关系呢，是原图我们看到他是在于神。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四个族长来看到这个他们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现实世界上的人际关系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东西呢，社会上情况物欲横流啊，什么事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际关系相处是有很大的挑战。实际上我们不要抱怨说现在的人没交不到知心朋友，几千年来人性是一样的，从亚当开始就一样，不过你处在这个时代，你看到这个时代了，实际上从来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就有，西方也有，卖主犹大为了30个铜板都能把他一些基督耶稣都卖了。你说这个东西啊，过去现在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现在的这个人呢就比较奇怪。中国历史上一牙争子把他的儿子拿锅蒸了卖献给皇帝，皇帝说我没吃过婴儿肉，把他儿子蒸了。有干这种事。吴起大家这个战国时吴起大家都很清楚，吴起是著名的宰相，他为了求一个官职把他妻子杀了，把妻子杀了，别人说把这个官职给你，你妻子好像跟那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啊，他没关系，回去妻子杀了。这样的人都有，现在不要，所以不要抱怨说这个时代好像特别堕落，实际上世界一直都是堕落的，卖油求荣的事从来都是的。我们呢，基督徒应该是说在这个横流里边，我们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做流行的事情。越是缺乏爱心的时代，越显出爱心的可贵。这个时代你越看到没有爱心，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活出爱心，就能见证神。越能见证神，越是没有友情的地方呢，越是啊需要友情。越是人情淡漠的地方，越需要活出耶稣的基督徒的精彩。有爱心的城市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赢家。这个话我常常教育我儿子，说不要在工作上，不要在任何地方觉得好像别人占你便宜，好像觉得不公平。一个有诚实有爱心的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你最后都是赢家。当然不是说你今天付出爱心你明天就赢了，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人的一生来讲的，不要对这个时代太悲观，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要搞清楚，我们是为神做见证的，一生的功课。当你把你自己摆在神的手里边，心意变化被神所用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家里边，在工作，在教会里边都一样。长此以往，最后呢，神是赢家，你是赢家，你不会神不会让那个信靠他的人蒙羞。这是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的事情。刚才有人弟兄讲到说饶恕70个7次，怎么饶恕？怎么饶恕？怎么能？我知道很难，但是呢，你得先问一个问题：是谁在饶恕谁呢？搞清楚。你光觉得你饶恕别人，你知道别人饶恕了你多少次？你跟你的儿媳、跟你的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说你饶恕她了，你不知道她饶恕了你多少次？你不要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个你搞，如果你这一步你退不下来，你这个关系处理不好的。一个朋友一小路，我跟他讲的朋友啊，这个有损友有益友啊，那个这个箴言里面讲的，我儿恶人也诱你，你不可随从。我们人际关系要人都离不开朋友，但是呢交接朋友要知道你交接什么样的朋友。好生气的人不要他结交，暴怒的人不要他结交，都箴言的教导。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知道中国人其实他有那些智慧，但是呢还没有上升到说这个属灵的对神的认识的层次。朋友呢，我们都知道朋友有这个有个金字塔，我不讲，你们都知道。有些是叛犯的朋友，有的是知交，人一生的真正知心的朋友呢是不多的。我一直以为我说男人很难交知心的朋友，男的在教会里边，我们有时候都是做事情一二三四打起电话来，一二三四抓就完了，电话从来不超过5分钟的，不像姐妹拿着电话一两个小时挂，这样。我因为姐妹们朋友很多，后来我太太给我讲，其实女人也一样，女人呢也很难交这个知心的朋友。然后也一样，她说人都一样。 那么就是以前医生有几个啊，这些朋友不就不错了。但是你也不要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也是很可悲的。我们知道啊，我们就不讲了。朋友的圈子的分类，你可以有不同的朋友圈子。你在工作中可以有工作中的朋友圈子，啊，在家庭可以有家庭的朋友，所以呢，在教会里边可以有教会朋友圈子。交朋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原则，说你要允许你的朋友有他的朋友。我们常碰到说，你的朋友的。他的朋友圈子很可能有你的不喜欢的人在里头，你要允许，你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事。他是你的朋友，他跟你就是朋友。他的朋友里边很可能有一些你很不喜欢的人，这个你要能够接受。每一个圈子里边都是你实践爱人和见证神的场所。我们每一个朋友圈子里边，我们都可以见证神。另外一个，在教会里边，讲到教会里边的人际关系，异性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即异性朋友最好是啊，婚姻导向的。异性之间，基本上没有办法成为知心朋友，基本上嘛，这个你必须要搞清楚。这个人神造的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作为一般的朋友，可以跟弟兄姊妹，异性之间是没有办法，基本没有办法成为知心朋友的。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异性的问题就会显示出来，这个是男孩子跟男的跟女的相处的，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相处的时候，你要把握你的分寸，你的跟这个女的的关那个距离一定不能小于你跟她丈夫之间的距离，否则的话就会有麻烦。女孩子女的也一样，教会中福音最后是男女搭配呢，这个男的不要去。辅导或者是特别关爱一个女的最好不要去辅导或关爱一个男的。这个事情呢，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里边，我们是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里边。比如说我这个人能挤得住诱惑试探，你不要把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别把自己看太大了，只是说你挤制住的是那个诱惑还不够，是说那个诱惑还不够大而已。是那么回事，人别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激荡着得住诱惑的，诱惑有多大而已，把他诱惑了没诱惑你，是因为诱惑还不对你不够大。滥交朋友则有滥交朋友之趣，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孟母三迁，为了儿子孟母三迁，这个周易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个啊，性情不一定，交朋友性情不一定相同，但价值观、信仰一定要相同，否则的话很难去发展。朋友应该是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促退的。朋友应该成为自己的一面镜子，通过朋友我们看着发现自己的不足。这就是只有我们在朋友之间，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我们自己也不是完人，所以呢。需要去朋友啊遮盖一下，人人都是罪人，别人罪人你也是罪人，你也需要别人的包容。对有些人呢，你最好敬而远之，亵渎神的、暴躁的、道德败坏的、有黄赌毒的，最好离他远一点，不要把自己放在诱惑里边。我想啊，朋友之间需要保养啊，没有付出就没有朋友，要学会欣赏你的朋友。不嫉妒，朋友人际关系之间有时稍微需要幽默一点。人都是罪人，谁都有过失，需要幽默一点，不要太认真了，要学会大度包容和原谅。在朋友有难的时候呢，众叛亲离的时候呢，拉朋友一把；在朋友无意伤害你的时候呢，说声没关系，真诚的原谅朋友，不要给朋友把你伤害，你说我就忘记了，永远不要讲这个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去真诚的原谅朋友，不要说忘记了。人这个我常常给别人这个话是我最不愿意听，我就说是我忘记了，这种人是最虚伪的。 人最虚伪的有些话，其中一句话就是我忘记了。你要知道，这个人这个大脑很特殊的，人大脑不会忘东西的，进去大脑跟计算机嘛，进去出不来，进去出不来。你相信不相信？别人得罪你，别人得罪你，你可能把别人原谅了，十年以后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那个老东西就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大脑进去就忘不了。如果你真正忘了，你就不会说我忘了，你就说我的啥事儿啊，啥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呢。你不会说我忘了，你说你忘了，说明你没忘。所以呢，朋友呢要认真对待，不要把朋友当玩具，不要把朋友当玩具。所以呢，人家说孩子小孩子把玩具当朋友，我们现在的人把朋友当玩具玩朋友，对。要掌握分寸，朋友之交淡如水，要学会掌握分寸，不要介入朋友的生活。在教会里边，在外边，对，听我们现在时间到，对不起，最后半分钟。我们都知道，在外边，在是都知道这个，像还有这问，就是说，有些我们处理朋友关系的，介入到朋友的生活里边去，替朋友做主，这个是非常非常讨厌的。我们不替别人做主。要学会啊，要允许朋友有自己的隐私，不要朋友啥你都想知道。这样就讲说，你的脚少踏进朋友家的门。好像我今天暂时就停了，不知道能解决你们多少问题，因为我一来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不知道大家关心的啥问题。刚才知道一些，希望我 try to cover as much as I can， 但是呢。对不起， 好，我们鼓掌，谢谢张老师啊。